uphill 顾名思义你也知道是上坡，而 downhill 就是下坡，上坡和下坡这是就是 uphill 是一个单词，没有横线空格， downhill 也是一样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那再来呢就是推动 propel P-R-O-P-E-L 就是推动助力的意思，比如说你蹬地的时候这个力量会推动你前进，这时候就可以用 propel 这个词。那么 propel 呢也有一个引申的含义，比如说科技推进产品的研发，那你也可以就用 propel 这个词，就是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are propelled by new technologies 啊，那你可以说新的产品的研发啊是由于新的技术的推动。好，那么 propel 这个词呢也是挺好用的词。 对，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把越野滑冰的这个英文的介绍再给大家听一下。 越野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Cross country skiing is usually on the flat terrain. However, moving through the cross country courses, skiers may also need to ski both uphill and glide downhill. The design and shape of the cross country skiing equipment is similar to downhill ski equipment.But it's made to be more efficient for distance skiing on flat surfaces and for the need to ski uphill. Cross-country skis are much narrower, with ski boots and bindings that allow the heel part of the boot to rise and fall off the ski to allow the skier to propel themselves forward or uphill in a sliding or skating action.Cross-country skiing is popular in regions where there is lots of snow,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equipment is available. It is an ancient sport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of Europe,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In the Olympics, it's both men's and women's sport. 越野滑雪是流行于郊野的一项雪上运动，通常在平坦的地带进行。然而滑雪者在经过越野赛道时可能也需要滑向山顶或滑下山坡。越野滑雪设备的设计和形状类似于下坡滑雪设备，对于平坦路面上的远距离和上坡滑雪更为有效。越野滑雪板设计得很窄，滑雪固定装置能使滑雪靴后跟从滑雪板上抬起或落下，从而推动滑雪者向前或以滑行或滑冰动作上坡。越野滑雪项目风靡于世界上降雪量大、设备便利的郊野地区，它是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的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在奥运会中，越野滑雪分为男子和女子项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本周所给大家推荐的另一个冬奥的运动项目。 哎，这个项目跟跳跃有关系了，它的名字叫做 ski jumping 啊。 好，你看这个就是说你在滑雪板，而且你还要跳跃起来，各种在空中翻滚啊、自转啊、公转啊，各种动作。 我估计这是冬奥运动项目里最好看的一个了。 对，就是说它的视觉效果比较花哨，能弄出花样来。 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体育赛事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项目，叫做 ski jumping。 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看，叫做跳台滑雪。 好，我们再看看到底什么是跳台滑雪。ski jumping。跳台滑雪 Ski jumping is a high-speed aerial Nordic winter sport. The ski jumper rapidly descends a special-built ski takeoff ramp. At the bottom of the ramp and at high speed, the ski jumper fly into the air at speeds up to 90 kilometers an hour and distances farther than 200 meters. In the Olympics,The ski jumper earns points for both the distance made and the style of the jump. The sport has been part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24 for men and 2014 for women. There are several types of ski jumping events based on the length or distance the skier travels down the ramp. Ski jumping is a very dangerous sport. 跳台滑雪是一项在空中高速滑行的北欧冬季运动项目。跳台滑雪者快速滑落到一个特殊建造的起滑坡道，滑雪者从坡道的底部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跃入空中，之后向前滑行200多米。在奥运会中，跳台滑雪者以距离和姿势赢得分数。这项运动在1924年被列入冬奥会男子项目，2014年被列入女子项目。 好，那么这个跳台滑雪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项目其实1924年就开始了，但是呢男生的这个男子的跳台滑雪呢开始的比较早，到了这个2014年女子的跳台滑雪才被纳入到冬奥。所以呢其实，但是我觉得从体操这一类的项目，其实女子的应该花样更多，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项目可能比较危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必须要在空中做一些特殊的动作啊。 没错， 虽然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的危险性是有一点的。所以女子项目呢可能它就更加考虑女子的安全性。 而且这个空中的掌控啊各方面还是需要一定的肌肉力量，可能考虑到这个天生的女子的肌肉力量还是不够那么发达，所以她也是最近几年才被列入到冬奥的运动项目吧，我是这么想的啊。那么这个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了，都可以看了。 好的，那今天聊了很多有关于冬奥的内容啊，先是给大家介绍了冬奥相关的新闻，然后呢又给大家回顾了日播节目里出现的两个冬奥项目的英文介绍，一个是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 另外一个是 ski jumping 跳台滑雪。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拓展您的冬奥运动知识，同时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具有魅力的奥运主题歌曲 The Flame 圣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